好，佢就翻嚟我哋嘅特別呢個環州事變嘅 part two 啊！先阿細良先講到啦，即係我諗呢個689真係機關算盡啊，諗唔到啊！即係件事兩個禮拜成足夠嘅時間俾佢反撲嘅，可以幫佢解圍。但去到而家嚟講咧，嗰一下嘅緊煙燈哥都同我哋第一電視機見到咧，都覺得哇，挖咗鹽喎！啲氣真係屎喎，霞姐真係要呢個即係飯盒都唔應該俾佢食啦。 佢真情流露喺一個錯點嗰度。 啊， 系咪啊？即系你如果你话急市民所急，又要提供啲住宅咧，悲天悯人咧，唔系咁样嘅鬼出眼泪。佢出眼泪咧就话：我你唔好再搞我，我走啦。咁啊，跟住哎呀顶唔顺啦，即系成个 breakdown。我用两个字形容一个 breakdown，即系成个崩溃啊！ 嗱，我觉得除咗佢之前犯嘅错误，就系话一路想即系撇清件事嘅关系，结果撇唔清啦，因为太多先入为主嘅观念，包括同呢个曾树和啊，同梁志祥啊呢班人喺政治上嘅联系，佢撇唔清，因为个保家我都系相近，即系同一个人。咁所以咧，去到佢第二个大嘅错误，我觉得就系泼屎呢一下啦。 呢个系 你喺北京眼中一个去完呢、這个唐州高峰会、 G20 峰会翻嚟，一路盛传系下届嘅一个有力去挑战佢嘅人。而且有民望，这个最重要，而且有民望。在北京眼中你做这个行为等同于当日打电话给曾玉成，我知道你的黑材料是一模一样。他不会看横州事件，北京一定是看哇你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去揽这两个人拱他们出来，然后揽着一起死呢？整件事道理也会令到所有公务员 很恐惧的。如果特首是这样做事的话，即是说每当有事的时候他带人出来的。事实上你想想，过去一起打劫个特首补助翻嚟嗰班人，大部分一系就坐监，一系就破产嘅。 冇人有好下场。 冇人有好下场过，即系我唔知系咪个 curse， 呢个诅咒嚟嘅，其实真系。咁所以你谂下，如果佢行到呢一步嗰下咧，今日嘅记者会，我觉得佢系受命举行，唔系佢嘅意思嚟嘅，我觉得。 即系坐住呢个。 嗱，如果系佢嘅意思，胡须仔点解要同你 play 波先？我俾你玩到玩残啦，我俾你 set up 俾你玩残，我点解要坐喺度同你 play 波咧？你唔好似阿林鄭咁行開咯，林鄭好明顯嘅係行開，我唔使同你 play 波。 其實咧，梁振英唔係一個蠢人嚟噶嘛，佢做呢啲嘢咧， 呢種對質佢必死嘅，其實係 佢嘅智慧咧，係知道咧呢個時候唔適宜開 press conference， 因為個火就會再上啊嘛。 因為佢，但點解要開咧？我覺得係同大陸嗰啲拳鬥咧，我有啲參考啊。即係當呢個毛澤東要整瓜劉少奇咧，就係、是。刘少奇突然间参与好多公开活动， 另计划都系噶， 系啊，咪摆隔篱， 点知其实就呢个下 去 ridicule 你咯，去 humiliate 你咯，佢而家就系想咁啊，系啊， 犬决或者高射派决之前都 要喺个镁光灯之下犬决你， 突然间你消失嘛，系咯， 系啊， 哇，都几好， 我话先 dramatic 啊嘛，即系彰显到个权力啊嘛， 要等你受一啲嘢，然后等啲人有快感。即係嗰啲人有快感咧，其實都係統治者嘅政治本錢嚟噶嘛。咁即係話，咦？而家幾個人越睇花生越開心喎、啊，咁樣。咁梁振英死咪死得有價值咯，係嘛？我覺得係咁嘅。 你未到，我覺得呢個序幕。 唔係佢有排啊，唔係你仲有排玩啊？ 如果話立法會、立法會 PMP 過到啊，嗰、那個先至係你頭先講啊，即係真正嘅，即係佢一路要面對嘅嘢。所以喊是有原因的， 其實我又覺得有些人即係蛛絲馬跡都是可以有參考價值的。葉劉咧就已經係投共咗好耐㗎啦，佢即係當然佢係聽西環指揮啦，但係我覺得佢唔係 only 係聽西環指揮嘅，因為佢其實都係我覺得佢唔係得一個老細嘅，即係你當然推23條，然後走出去做咗咁多嘢，佢最初咧佢表態係180度轉嘅。最初咧就話我底線一定要撐 我們。作為建制派喺 TVB 嘅訪問裏邊，作為建制派嘅底線就係特首唔可以被聆訊 PMP。 但 係 呢樣嘢 幾日之前已經講咗啦， 呢個 flip 先至過癮啊嘛，係咪先？即係而家 PMP 得 嘅 喎。 如果特首如果唔能夠解釋清楚嘅話，佢都會即係認同用呢個嘅權力嘅特權法。 係啦，佢條底線喐咗嘅喎。咁你嗰三十幾票好容易揾嘅啫，其實係嘛？ 因為嗱，你睇到咧。所以我話佢第二步真係萬劫不復嗰步咧，就係佢將政府決策，因為你對共產黨嚟講，你咁樣去將自己內部矛盾揭露出嚟咧，呢個罪無可恕嘅。即係話我將來點樣去將工作交俾你做咧？ 喂，大佬，如果你個人去為咗要自保嗰陣時，係可以犧牲所有嘅人嘅，包括埋呢個中央對佢嘅支持，或者中央支持其他人都可以犧牲嗰陣時。咁對佢共產黨嚟講，就即係我覺得係響咗個警鐘嘅啦。其實已經係，所以點解佢咁快就要開呢個記者會呢？我覺得係即係佢都要 damage control 佢自己，佢知道嗰個政治後果好大嘅。其實佢行咗呢一步之後，第一搏唔到翻身之餘，抹唔黑嗰兩個，係咪？喂，其實你睇曾俊華今日所講嘅嘢，佢冇改變過嘅喎。嗰、那個記者你記唔記得嗰、那個英文 RTHK 嗰個文員，即係佢話we always agree with our boss 嗰之後，跟住佢講翻佢個 steering committee 做咩嘢？佢冇講過一句佢有參與橫州事件嘅決策嘅喎，係咪？結果你睇到呢件事出嚟個頭條 headline 喺網媒係咩咧？係梁振英承認 係佢拍， 係佢拍板決定嘅，佢就係打倒曬佢作為之外咯。你諗下諗翻轉頭，其實就係所有以往佢 ring fans 所有嘢唔關我事呢樣嘢咧，咪徹底破產咯。是最终是他要承认的，其实在个记者会里面， 即是政府的高层里面没有人承认，也都好像是不需要承认跟这皇后山和横州是有任何瓜葛，唯一一个是没有否认到，起码用他的言艺术，那个就是梁振英，是吧？ 他赢，他赢了，他现 在他即等于赢，他说得很隐晦的，我覺得其實即係佢用大部分時間就話我做咗好多功夫， 佢就係講四年來我點點 四年來， 我覺得就而家已經去到咧就石堅掌尾啦，就係黃師傅， 我都有啲好事㗎。 你唔念我，你都念下我屋企家小啊。你唔念而家我係我過去做咗好多壞事，但你都要念下我幾年前 捐過錢公益金， 捐過錢華東水災啊，係嘛？即係而家咁嘅地步， 去到呢個位啊， 去到呢個位咯。但係問題就係咁啊，我覺得佢呢啲咁嘅眼淚、哽咽乜 Q 都好咧，已經無可挽回啊！因為香港人對佢嘅厭惡程度咧， 已經去到一個 已經超越曬曾蔭權、董建華。已經是去到咧，即係見到佢熄電視機嗰個階段嘅啦，已經係。咁所以你諗下，佢搞呢啲嘢，結果係咩咧？我覺得如果佢係 spin doctor 係阿馮偉光， 馮偉光已經點幫佢拆咧？有機會 就真係慘咯，我覺得又點多條黑路俾佢行，結果聽日就俾人笑爆嘴添。而家網上已經小鳳姐已經忙到不得了。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再做埋呢啲咁嘅 over 曬嘅嘢，所以我就話，當你已經係你只有用咗一個叫無印良品嘅策略，就係咧少啲化妝。將你的真面貌、真說話講出嚟，咁樣就求市民原諒。你 only way out，only way out。你再化妝嘅話，再撲多幾錢重。所以我覺得嗱，更衣我就唔信嘅，我都係重裝嚟嘅呢個係，即係去到最後尾豁出去啊！ 同阿鼎嗰下臨尾嘅梗衣， 即 係有異曲同工之妙。 梁榮忠同周星馳一齊競爭賣身入華府啊！你大我啊嘛，我剝斷自己隻手。跟住佢就攞碌棍出嚟剝爆自己個頭，睇下邊個慘啲咁啫嘛，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即係當然我哋只能夠推測啦。但係我覺得佢啲戲咧就唔係好假嘅，但係喺個錯位嗰度，即係話其實 嗱個情可能真。 系啦， 佢呢個 位置喺 系啦，嗰個劇本係假。 如果嗰個梗煙擺喺中間或者第一位置， 即係如果你一開始就話其實。我以民生為己任，係咪啊？我好似杜甫咁樣，安得廣下千萬間，係咪先？咁你咪喺度聲淚俱下咯。 冇用噶啦！我做過民意調查啦。如果今日夜晚黑曾樹和出嚟哽咽向朱凱廸道歉，你信唔信啊？ 唔係，我知道啲人係唔信嘅。喺梁振英係生活喺個、 啊、 生活喺個 bubble 裏邊啊！但係我覺得你嗰個位我嚟咁啊，佢臨到後屘咧就即係有一種即係崩潰啊！我即係用崩潰，即係喺種 breakdown。 同埋以一向一六八九咁英派咁硬正嘅人，佢用依個 ending 咯，我覺得即係完全係錯的。 即係你知唔知做戲 嘅可能性？我個睇法就係覺得佢希望用呢種更煙嚟挽回佢已經即係差唔多零嘅民望。佢個反對佢連任已經去到六成，隨時會爆七成添。咁你諗下，即係佢個更煙，我覺得係第一，亦都見到自己暗淡嘅政治前途有關。我覺得 break down 係有可能係咩咧？係個政治壓力，唔係話市民或者朱凱廸嘅壓力。 當然唔 係喺佢眼中呢啲係 nothing。 當然唔係。 佢真正會 break down 嘅原因就係嚟自北京嘅政治壓力，亦都係要求佢開呢個咁嘅記者會，要求佢平息呢件事嘅風波，同埋進行呢個危機處理。令到呢個所謂高層分裂、互相卸責一個咁核突嘅政治形象，你自己搞出嚟嘅，唔該你搞掂佢。而佢喺咁嘅壓力底下，我覺得咧就覺得即係要打倒昨日之我啊等等。咁我覺得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底下更煙咯。 即係臨尾有個反高潮，就用緊煙去 ending。因為原先佢趕住去依個機場接依個殘嘅運動員，其實依件事可以叫阿奶媽去接都得嘅，其實佢唔需要去嘅。 我就想 check 下嗰啲 record 啊，究竟有幾多個特首係接過殘奧嘅運動員？ 通常就民政事務局長去、 啊。通常你前曾德成去㗎嘛，曾德成去㗎嘛。 我未見過，我嘅印象 佢特登安排去嘅，我覺得係因為一個記者會前先至要有呢個 ending。 唔係，今日就做咗幾樣嘢。第一咧就係、是、覆審。嗰、那個刑期啊，三個人， 就同埋一個時間啦。 殘奧嗰班機咧，又要教到同一個時間到啦，係嘛？佢一定要三樣嘢一齊，咁佢就我走啦，咁啊，係咪先？啊，即係呢樣嘢都係。 但係嗱，就算你話去到好啦，呢場記者會就算佢點都要做啦，出嚟去平息呢場風波啦。咁記者會裏邊嘅安排，我覺得都有問題嘅，我覺得。就講下現場個記者嘅反應啦。以往我所理解政府就會 plan 定啲問題落去啲友好記者嗰度，即係特首辦嘅新聞秘書或者馮偉光做咩工作嘅咧？就係聯絡定大公、文匯、商報、星島咩嘢，總之友好嘅。呢個 Metro 最好問免費報紙添，頭條。 最好你加埋鳳凰 TVB 鳳凰 係啊 ，China Mail。 好穩陣㗎嘛， 嗯 ，China Daily 啊， 即係總之就大包圍依啲就係 咁啊，而家加埋Post SCMP 咁啊得㗎啦，咁啊 但係唔係啊，今日 好奇怪喎， 咁媒體 呢個勤王媒體冇出動啊，呢下先得人驚，我話俾你聽， 我等咗咁耐， 點解佢點 冇文匯冇鳳凰 冇國語人冇 China Daily 冇星島。我等了很久星島都沒 有說話，全部都廣東話說，我看完之後好，即雖然問的問題是你是不是最急的問題，但起碼我的問題來說全部都是 蘋果也得問， 是啊，問回 是啊，連 真世界問題拖埋落水了， 連大台都嚼他， 是 啊，這個就是問題了。我覺得如果去到這麼 深重的政治危機，而我是要 survive 的時候，我會練得更緊，練得更緊的意思就是我會出動我所有人際關係，打電話給花仔，打電話給梁家榮，打電話俾呢個郭彥明，打埋電話俾呢、這個南華早報啊，譚慧儀 ，Tammy， 咁啊全部 on board， 因為佢全部都識噶嘛，全部同一班人嚟噶嘛。 所以我覺得呢個政治啟示好大。 即係全部 on board 嘅，我哋大家識做，一講識做呢兩個字已經搞掂噶啦。 你話如果香港嘅傳媒染紅咧，就差唔多染曬噶啦。咁你成報都紅㗎。 染盡蘋果咯，係咯。 成報都係紅㗎，但係個 point 就話，當你西環未出事之前咧。即係我講係，譬如兩年前或者一年前未曾西環出事之前咧，佢哋係步調一致嘅。 呢、這個記者會係冇 party line， 係啊。 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 咁但係而家咧就係話咧，譬如話李染紅、阿里巴巴買嗰啲嘅 TVB 全部都紅噶，但係佢哋個紅係01嗰種紅啊嘛。 party line 做咩？佢唔係 party line 變咗， 佢唔係張曉明嗰邊噶嘛。所以就話以前就話張曉明代表中央嘛，咁我梗係撐埋你啦。 成報就一路否定呢樣嘢，話佢扮假扮中央。 而家唔係啦嘛，而家就話我哋一齊插你啊，01插 TVB 插南華早報都插 ，RTHK 插 ，RTHK 英文台插。 咁但係嗰啲咧就俾人哋撳咗，我覺得。星島啊，大公文會嗰啲，點解冇得問嘅？ 就會同 PIO 講，喂，俾個機會。 其實就已經落咗㗎， 點解咧？ 俾佢問嘅， 已經真係俾佢問㗎嘛。星島冇得問， 問題都俾定啦，係咪先？ 星島實會啦，咁今日報紙已經幫佢做曬啦，三四有份認頭啊嘛。但竟然冇機會問問題喎。 當時咧，馮偉光都俾人斬咗隻手啦，即係一早已經 plan 咗嗱，唔準呢啲人問，我淨係要嗰啲人問。 喂，如果唔係好簡單嘅啫，你諗下，如果我係財爺。你係主呢、這個係，如果假如係你主場，我意思係話，即係梁振英主場，球證又係你，即係謝賢嚟嘅強紅隊嚟嘅，球迷又係你、，I O 又係你，樓下發問又係你，咁我咪死梗，我嚟做咩啊？喂，正路就好似林鄭咁撇嘅咯噃，如果係你主場嘅話，即係話你 set 定個局嚟等嚟謝我啦，而所有呢啲譚慧儀啊下邊嗰啲記者咪全部走去問阿財爺咯。就會是咁嘅喎，其實係 而家就唔係咯， 係咯，結果就唔係。 但你見到比例咧，基本上係689，基本上係接戰。就算佢 pass 咗 pass 俾阿張炳，其實阿薯片叔叔咧講嘅時間其實好少，而佢永遠都係一條好緊要嘅 line， 就話我係即係冇即係我有去我冇參與過。 佢一路冇改變過， 冇改變，佢就拉到好清楚。 佢之前講嘅嘢係一貫 嘅。係啦，佢先係不斷係。 即係我又喺呢個會成為一個，不過我嗰陣喺香港冇會冇開，另外嗰個會咧就冇討論呢件事，係咪啊？ 佢不路講嚟講去都係咁講。最明顯就係當英文嗱 RTHK 嗰個記者女記者問佢講話，即係。We always agree with our boss 之後講嗰段嘢，其實佢又 repeat 翻個新聞稿啊，其實係repeat 翻新聞稿個 steering committee 做啲乜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冇共識㗎，其實佢同梁振英係冇共識㗎喺個記者會裏邊， 不是話大家夾好曬，一人一人認一樣，其實冇嘅喎。 同埋 大家只係繼續講翻自己講嘅嘢。 我覺得薯片咧，佢就叻過曾蔭權喎，真係點樣？佢係其實佢心裏邊咧，應該係幾開心嘅。但係咧，佢做到好似死老豆咁樣。 啊，梗係啦， 呢個 就 最 嚟嘅嘛，呢、 這個即係唔好嗰啲。吹口哨嗰啲 咁啦，喂！我都話呢場咁嘅大龍鳳，我哋呢啲就真係同阿田少一樣，花生油嚟嘅啫。 花生油， 但有幾個唔係花生油啊嘛？係、 嗯、啊， 廣告辦主任張德江，隨時呢個習近平 office 呢啲唔係花生油嚟噶嘛？呢啲係睇住你講咩嘢。如果呢個係一個北京落旨意嘅危機管理嘅方式，你試下將個波射去阿胡蘇仔嗰度啦。你試下，佢唔係驚薯片叔叔喎，我覺得，佢、肯定係驚嗰啲觀眾啦，大佬。如果你將個波射去俾薯片嘅話，所以咪有射去阿張炳良咯，我自己有嘛嗰、那個，同埋射俾射波俾佢冇問題。 即係張炳良做咗一世長樂佬咧，都會手震啊，卒之。 未見過張炳良，其實佢出席過大大小小記者會。 你諗下，元水又對 完全冇諗過佢會今日佢會喺 高鐵超支又面對過，點會手震啫？如果唔係，坦白講，你都明白㗎。坦白講，如果我同阿 Lens 講，喂，城寨今日直播，習近平 office 直播嘅喎，睇緊嘅喎，咁 Lens 都直情推個粒滴都推到粒滴粒滴都掹埋出嚟啦。 我而家話阿林林睇緊你手震喎， 啊腳震。 記得阿張炳良嘅，佢話多謝記者咧，俾我澄清翻，就究竟摸底嘅文件一樣嘛？阿張炳良咧係講到，多謝記者俾我澄清，佢嗰下係完全係窒嘅。當跟住佢講嘅時候，佢隻手係震的。 即係唔係常態？ 係啊，因為唔係常態。張炳良講嘢嘅語氣同埋你發覺係好壓突，呢啲嘢係完全唔按稿。 即係涼粉係淨係得佢肯撐。陳茂波就閃咗去。 成件事，陳茂波喺邊度咧？其實佢 係 一個好重要人物嚟嘅。 發展局長 係 一個關鍵嘅人物嚟嘅。 點解揾個常任秘書去做？ 但係陳茂波第一次係另歪面，記者問佢，佢另歪面行咗去嘅，其實係。 嗯。 係另歪面行咗去嘅，所以我就係話咧，一路以嚟點解啟人而鬥？點解令到覺得人哋即係陰謀論言之成理？成件事係同佢哋呢班人呢啲咁古怪嘅回應方式係有關嘅。 嗯。 而唔係一早出嚟 come clean。如果一早坐曬喺度任你問嘅話，點會搞到咁大鑊？結果咧就見到來勢洶洶啦，就諗住政治操作。政治操作係咩咧？射波俾隔離嗰兩個，即係一手擋開，擋俾隔離嗰兩個一齊死。佢都唔係話救自己啦嗰陣時個 moment， 而係攬住你一齊死。你當上面 即 係 揾個人陪咁解咯。 即係話你諗下，你有個前科，四年前你咁樣斬死唐英年，包括令到成個唐家、成個唐家家族嘅聲譽咁樣冇曬。你諗下嗰場戰役。個慘烈的程度是很恐怖的。唐家當年就是上海啱改革開放嗰陣時翻去投資的家族，係咪？佢係咁樣摧毀曬成個唐家的聲譽，是可以去到咁盡嘅。咁你想下，今日大家都知道你是會咁樣做嘢嗰陣時，係會更加防範噶嘛？對佢係，包括後面北京不是支持梁振英的系統的人，會對佢係一定各種各樣的方式去防範佢嘅，其實。所以你想想他最終你見到發展局長就找了一個這樣的陳松青來、是吧？房屋局就得個張炳良出來， 跟著位承認副 機，跟著我覺得薯片叔叔坐在這裡的原因是什麼呢？我覺得正正就是薯片叔叔有機會入閘，他才坐在這裡。如果他沒有機會入閘，他跟林鄭兩個喝咖啡去了看法國電影啦。 所以我就說他是很 relax 的，雖然他樣子好像死老爸，因為上面有 order 給他呢，你不需要撐你旁邊的人，你喜歡 講 什麼你講回你自己的 東西，對 的，剛才最後 ending 的時候，當 CY 起身即是緊然之後走，我見到薯片叔叔呢，記者就問、原來為實呢四點半開播、三點半開 播、 啊、他四點半未夠差不多已經起身、我見到薯片叔叔當他起身的時候緊然完，我見到薯片叔叔呢用一個樣將身向後一手對住啲記者，我都好無奈、即是他有感覺、我不關我事，或者我都沒辦法了，其實很多問題未問的，整個記者會一個鐘頭之內由開場 opening， 跟住中間啲廢話連篇，其實真真正答到 五條問題嘅喎。如果係 damage control 嘅話咧，即係好簡單，我當豬流感咁樣嗰陣時，或者呢個 quarantine 呢個 Metro Park Hotel 嗰陣時，咪每四點鐘坐喺度任問咯。曾浩輝啊、何柏良啊、高永文啊、呢個周一樂啊咁樣，係成扎官問到記者唔想問為止咧、所有 rumor 就會平息嘅。 係啊， 係咪？你如果開得一個咁嘅記者會，你點可能 schedule 自己一個鐘頭走啊？那個好明顯係交差㗎啦。 係咪先？如果你諗住開一個記者會嚟，真係徹底解決橫州事件嘅呢個風波， 深水大炸彈，係啦， 呢啲 係 common sense， 呢個 common sense 咪有人問咯？ 你有乜可能？要去接殘奧記，即係我哋 check 翻 record 兩件事啊，嗰個 層次啊，係 啊，邊件重要性啊？ 就算原本係 schedule 你去啊，你都可以唔去。 如果你話因為我要交代橫州事件，我而家唔去接機，你估殘奧啊嗰啲咩運動員也好，港協暨奧委會嗰啲代表會唔會出佢一句聲咧？都唔敢啦，係咪啊？ 咁劉江華係咪得咯？綽綽有餘咧， 唔使劉江華，你揾下劉江華下邊呢個康文署嘅常任秘書長都得啦。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都得啦， 呢啲係一反常態，因為完全係違反咗一貫嘅做法嚟嘅，即係好明顯嘅。 即係好簡單，等於長和係業績，李嘉誠開咗一個鐘就話我而家要走啦，咁啲人問佢去邊啊？我要去慈山寺上香啊，咁 係啊。咁咪教咗時辰咯，仲要好匆忙啊！你 因為呢件事琴日已經係新聞副主出稿嘅時候咧，好多記者已經都睇到啦。三點半開記者會，五點鐘佢要去到機場，咁由 CGO 中環，如果又揸車過去， 四點半要嚟， 四點半最遲，真係要半個鐘，即係開埋路俾佢都要半個鐘。咁諗下，如果三點半真係正式開始，頭五分鐘都係 IO 講下廢話，咁其實真係真真正正答問題五條問題。跟住各位局長每人講一句説話，其實成件事情仲好多 unsolved 嘅問題都未答。 佢啲荒謬嘅地方就話，如果你班機唔喐得，你又一定要去接機嘅，點解你唔兩點半開始個記招咧？係咪啊？佢特登要教到 特登教到咁樣，佢可以離開啦嘛？ 太明顯啦！ 所以我話個根煙咪係假嘅咯，一個人機關算盡。一場咁嘅記者會夾頭夾尾 cut 剩得翻咁短，係可以計算到咁嘅地步嘅人。你相信他那個眼淚會是真的？我覺得不會的，其實 我始終覺得他的眼淚是自己流的嘛， 他是只不過一個很大的一個政治壓力底下這樣的，我覺得那個情緒失控，如果是失控的話，但我不相信他是失控， 我覺得他都是鋪排，已經是日深思熟慮了，去到 操練過，覺得需要更煙。 我覺得這樣，他肯定那個劇本就有個更煙位的了，但是當他做這個感情的時候呢， 搞錯了 timing， 搞錯 timing 之餘呢，真的有一些東西令到他很心急的，即是因為我觀察了這個仆街很久他第一次是刺穿了他的二結鑊的表層，是今天他一直都刺穿不到的， 個原因就是因為有人要他認了他，你不能再 是、啊、 即是用這個二結鑊的方式不上身了，是不是你那層 coating 不是他自己想搣的、 啊、 他那層 coating 有硬的嘛， 有勢力的人幫他搣， 是有勢力的人煎了那層 3M 的 coating、啊、現在 是，現在我就覺得 就是痴惡 是啦，那就是那就唯一樣的東西救他就是殘奧，是不是怎麼救啊， 殘奧 他有 什麼 變殘奧 的， 那 真 的 有病了，真的是 防這件事，哎我夠鐘了夠鐘了，你知唔知有好多時俾人哋圍困嘅就，我有電話入嚟嘅咁樣啊嘛，電話嚟啊唔得閒啊。 我就係話呢個係賭仔心態咯，即係搏今日過到骨，聽日冇事。 係啦， 正正係佢每一鋪都係咁樣，已經累積到四年幾以嚟咧、 嗯， 已經累積到今日咧，佢係批即係還緊債啊。 嗯， 你諗下新西黑幫涉足政治呢樣嘢，佢係今日都還緊債嘅。當日啲人目睹緊喺旺角電視機前面，旺角嗰啲示威人士、佔領人士俾呢啲元朗黑幫嘅大隊出嚟毆打嗰陣時候，喂，大家都記得噶嘛，係嘛？ 仲有金毛收錢啦，仲有 洗廁所收錢， 廁所收錢啦，仲有 朗晴村女喺警察面前唔好打人。 啊、 曾樹和講嗰啲嘢咧， 咩、天水圍嗰個論壇啦，仲、啊、有最初小桃 小桃 園 咯， 一單又一單噶啦嘛。 同埋呢幾日曾樹和太高調出嚟，我諗呢幾日都有少民憤，佢咪應該喺鄉議局應該有個 meeting 啲記者，佢話我坐喺度。俾你問啦，就點樣記者話呢幾日唔出嚟？我咩腳咩咩 神經痛、 神經痛、發炎，咁所以跟住 篤住支拐杖， 篤住支拐杖喺度。 嗱呢啲咁啊，永遠都係咁啊。K F 有機會出鏡咧，就 over 曬，一定係 錯曬對白咯。 係啦，諗住自己度咗啲金句，點知嗰啲金句又寫自己是碌架嘅，就話釘十字架。又话想做金地，又想做耶稣。 佢讲到话嗰架车跟佢嗰自己噶嘛个车。 喂，人哋零一一早查咗佢有刑事案底噶啦，嗰、那个车牌已经。 即系你讲到啲嘢，净系笑话嚟嘅。然后跟住差佬系拖咗两架车走，拉咗六个人。嗱，你谂下，破案率几惊人咯、 啊！ 即系当日嗰个七警，七警打人啊，即系两年都未曾落 charge 噶嘛，系咪先？你而家可以。幾日落 charge 喎？點快得咁緊要？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呢、這個當初 當689接手話我要打俾朱海迪嗰個 moment 咧，差佬都要做嘢噶啦。佢做嘢嘅原因未必係話要懟冧689，肯定唔係。我覺得亦都係因為想將件事 contain 住一個所謂治安問題，即係一個人身恐嚇嘅問題。咁件事咧就喺個政治層面咧就唔會 spill over 到一副都係啊嘛。但係我覺得689係自己 set 自己屎碌架嘅。 係啊， 佢係因為從一個選舉嘅 perspective 去睇橫州事件啊。如果佢當作一個行政上嘅處理或者失當好或者乜都好啦，咁嘅角度去咧，佢就會 come clean 就冇事嘅。我覺得真係唔會搞到今日咁嘅。正正就因為佢自己機關算盡啊，連記者會都要機關算盡。呢個人咪會每一步一又面對一個 issue， 佢一諗嘅佢唔係諗政策，佢諗政治。先諗咗點樣操作政治去解決嘅問題先，包括點樣接見殘奧，令到記者會有咁短得咁短，有咁少嘢講得咁少嘢講，冇痛腳俾人揸。呢啲咪就係佢一路嘅作風咯，係嘛？跟住每一次喺立法會講語言藝術，去到個地步已經冇人信佢，又係佢自己造成嘅咯，係嘛？你今日你點樣否認同呢個元朗黑幫嘅關係冇人信嘅喎？呢個因為積累落嚟嘅啦嘛，已經係佢而家係 pay back， 佢而家係還緊債啊，其實係。而呢個債我覺得未還完啊，其實仲會再還落去啊。咁你諗下，我當你就算李寶蘭事件未 PMP 都好啊。你對上面坐在那裡看緊頭先嗰場記者會的人嚟講，即係佢有冇個即係信心去壓住落去身上？你一個咁樣的人，你點樣可以攞到689票？跟住喺千二人裏邊， 咁所以呢個選舉戰， 佢隨時得翻500多票嗰陣時候，你諗下嗰個風險幾高啊？ 唔係，所以我 呢個唔係話我中意你定唔中意你，你阻唔阻嘅問題。 佢唔俾佢入閘係有原因嘅，係 一個 technical 嘅問題。我 command 唔到500票俾你，咁點啊？ 即係如果我係北京喺度操緊盤，我係最高當局，我一定唔俾你入閘。因為如果俾你入閘， 我點解唔換馬？ 我俾咗你入閘之後，你係得86票，咁我冇面喎，係咪先？ 喂，同埋我強力動員俾翻689票你，你諗下北京會因為咁樣而犧牲幾大嘅政治代價，去屈人哋嗰啲手啊？即係何君堯事件又會不斷 N 個周永勤出現，係嘛？咁 ABC 有好多人嘅，咁你自由黨啊、商界啊、四大家族、四大地產商嗰啲支持者啊等等，全部都係 ABC 嘅，咁如果你走去夾硬屈嗰啲人手？咁又爆噶咯，呢個政治炸彈又會 N 個周永勤出嚟哭訴噶咯。 一講到利益咧，就好難齊心，因為而家呢個係一個零和遊戲啊。呢幾年咧，因為你新世界就站台就站咗呢邊，所以就新界搶曬啲嘢。但以前新界本來係新地噶嘛，新地同四叔噶嘛，新地有好多呢啲咁嘅地嘅。咁呢幾年新地食招啦，係咪一個又坐一個又咩啦？ 都唔敢收添啦，我諗佢 咁，所以就 過咗底去呢個新世界。 意思即係話你估你而家純官做嗰啲嘢冇人眼紅，你呢幾年攞咗咁多嘢， 會唔會見星光大道就知啦？單一唔需要投標嘅，我就判派俾你。 所以就意思即係話，一講到利益咧，好多人一齊一到時機成熟，全部一齊插你 嘅。嗱，你睇下記者會咧，梁振英都好毒嘅，佢就有一段説話，你有冇留意？亞洲區的樓價升了多少，租金升了多少，如果沒有我們的努力，香港跌的話，但我這樣做是得罪了很多人，令到很多人不喜歡我，他是將他一路射向這件事幕後有其他地產商搞他嘛， 那就射恆基咯，射新地咯，是不是 敢不敢， 是吧？ 但是問題是這樣，現在成功又出來投地，現在才怪，是這麼久沒有投過地。 我們講一下財經節目轉一轉，你應該沽空新世界，就買新地買長實、啊，就是你將它對著來做 hedge， 就 是說它橫州那塊發展不到， 你真的想到 發展不到， 即係你，我好明顯就係一個沉一個升。 但新世界好似業績已經插水嘅咯喎，係人都沽空 嘅咯。好似今日佢好似新世界出業績報告。 係啊係啊， 但係即係你計計數啦，但係仲有得去啊，低處未算低啊， 即係可以仲 呢個就係報應啦。你明明支持咗阿唐唐嘅，你有咩又臨到後屘企喺嗰邊咧？嗰個數人咧，永遠都係有報應。 咁睇下煙仔可幾時報應咯？ 咁好難講嘅，到時到後，如果上面有一個指示，咁咪又支持翻呢個咯。因為好多人係跟權力嘅，我覺得佢未必係有一個自己嘅一個 belief 啊，支持邊個。總之就係我買邊個贏嘅。 所以今日升到唔問咧，我又諗多咗，可能佢遲啲都唔問噶啦，或者問嗰啲嘢轉曬，因為煙仔可隨時可以轉。 又會再轉翻。 其實最主要佢買贏嘅啫，我覺得好多人都係。 嗱， 你 諗下，佢 all in 啊嘛， 就算係啦，就算佢支持阿唐，好多時當年唐營你講新世界嗰啲。根本可能都是買贏的，佢係 啊， 跟住嗰啲啊惡少嗰啲老死啦，咪一係轉態，因為點啊俾個旅發局你做，你咪做咯，你咪舐咯。 所以就利益。我成日都話香港商界之所以搞到咁，令到出咗一個六八九嘅怪獸咧，同香港商界嗰種嘅唯利是圖同埋短視有好大關係。從來唔認真去 cultivate 一啲專業嘅政治人才，永遠都係咧短期利益去組織呢啲咁嘅聯盟。呢啲聯盟係冇 Q 用嘅，其實根本你一對住六八九就散曬咯，因為人哋就係用特種部隊同你打，你就一班散兵游勇。 嗯， 系嘛？咁佢上一鋪，我覺得佢每一鋪都搏得中嘅，其實係嘛？初初廖輝走去召見佢，叫佢唔好去參選，佢就發動嗰啲中聯辦嗰啲幫佢口，就話俾佢聽啊，俾個機會佢啦，橫掂都幫中央做咗咁多嘢， 即係陪跑啫嘛， 陪跑都俾佢入去啦。咁、啊、其實佢根本上已經部署曬點樣走低啦， 已經 唐英年噶啦。咁、到佢一百位唔夠提名嗰陣時候，又安排中聯辦俾佢提名，就解釋啦，就係話誒俾佢入去，令到個選舉政即係香港人可以接受咧，認受性高啲啊咁。其實一步一步喺當時換屆嘅中央政府係俾佢咁樣吸咗入去嘅，因為當時胡錦濤已經準備走噶啦嘛。 嗯， 佢要換屆噶嘛，同時係而習近平就係未正式接任咯。 如果所以有內定嘅話，一路都係內定堂堂嘅，但係一到佢成咗羽翼之後咧，佢就將嗰啲誒婚外情啊、僭建啊， 全部抌曬出嚟， 抌曬出嚟， 所以黑材料都有。咁所以大家估下啦，依、這個嘅花生指數，相信咧嚟緊依個禮拜啊，相信咧就即係應該仲有繼續升嘅。咁我都希望呢件事件咧，可能咧仲會有其他啲好戲劇性嘅發展，即係 after 一個哽咽之後啦。咁啊，睇下究竟啊朱凱廸會出嚟會點啦？因為我知道啱啱啊姚松炎咧 ，after 一完咗三點半嘅記者之後咧，佢哋一班即係都有站出嚟 開記 啦，唔收貨啦， 一定 PMP 啦。 咁啊，睇下葉劉會點啦。咁跟住我知道奶媽今朝早有記者都有問佢，因今朝啊奶媽好似有見過後任立法會議員嘅， 介紹青年政策。 啲記者就會問哇，阿奶媽究竟 參 唔參與？跟住佢話哦，等埋今晚記者會先啦。嗱、 啊， 你啲口風你見到，哇，冇夾曬嘅喎，等埋先啦， 睇下佢講咩 啦， 睇下佢講咩 啊。所以咧，我覺得應該成個香港咧，依件事依、這個嘅花生指數，好似田少華。 但我覺得有一個影響， 炒高曬嘅啦， 有一個影響嘅，就唔係淨係花生。我覺得個影響係咩咧？北京要盡早令到北京會拍板特首嘅人選， 嗯， 不能再拖啦，因為再拖落去咧，就大家。所有 potential 嘅候選人咧，都會咧中箭嘅。 咦，嚟緊仲係十一國 慶喎。到最後尾，當所有人都瓜曬嗰陣時候，雖然我係辣痢，雖然我隻耳仔有呢個烏蠅，或者個鼻哥有曱甴須，不過你其他嗰啲瓜曬，你咪唯有買落我度咯。 嗯， 你做咩選擇啊？喂，呢個先至係佢最終嘅終極策略嚟嘅，我覺得係。 好啦，今日我哋嘅特別新聞報道咧，就應該完結啦。我呢個話題，我相信咧講極講唔完嘅。不過咧，即係只係記住咧，大家記住即係留意住城寨我哋節目咧，隨時都會有 live 嘅。好，咁我哋下星期再見，拜 拜。 將 好事不出門， 醜 事傳千里。近年香港嘅公關災難可謂經常出現，由政府去到大型企業，甚至去到政黨，他們在處理危機時候經常損手爛腳，甚至成為市民的笑柄。 為什麼人們經常打搞關公？是不是因為他們想事想不通？為什麼他們想事想不通？會不會是頭有個窿？ 逢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书，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